心里潜伏的感伤，应该拿它怎么办？幸福是你搪塞的光，你身上的花衬衫，玫瑰色的花在恋人间流传。我们以后可以怎样？我暂时不去

分钟。 流浪街中的好一段日子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总是要在分手之后 知道你给我太多，要如何对你说，要如何去挽留，一串串的泪水滴落，总是要在黑夜之中才知道什么是孤独寂寞。 生活天天风中追赶，每一次遇上新冲击都敢去试一试。 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揉一揉太阳穴，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。